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沈乔实在想不出碧霞宗有何吸引燕无师之处，只能归结于对方心血来潮，可没想到这一兴起直接就走了一路。对方从头到尾兴致不减，也没提出要分别，眼看就要踏进碧霞宗大门了，沈乔头疼不已，只怕这凶神给人家门派带来什么麻烦，屡屡想摆脱他却未果，反倒是被调戏了一路，令他郁闷至极。此时听说方圆十里的客栈都住满了，他不由微微蹙眉，心下思忖是否要连夜上山，反正碧霞宗就在半山腰，若非顾及宇文送人小单薄，这点路程于他而言不在话下。燕无师仿佛看出他的心思， 床榻给宇文送睡，你我在外间对弈不好吗？ 燕宗主到底上碧霞宗作甚？直到此刻还不肯据实相告吗？ 本座说为了你，你又不信？ 我现在武功虽然逐渐恢复，已有了从前八九成的水准，但要说与你旗鼓相当还是勉强了些，打起来也胜算不大，现在还不配当你的对手。 沈道长，枉你道家修行讲究清净无为，你却成日将打打杀杀挂在心头，戾气甚重，这样下去要何年何月才能领悟至道之境啊？听说碧霞宗有一绝色美人，名曰月昆池。 那是宗主师兄，而且那是位郎君。你竟…… 那宗主总该是个女的了吧？ 不错， 那就重来一遍。听说碧霞宗宗主是位绝色美人，比袁秀秀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本座慕名已久，正欲一见。 你这个样子可完全不像慕名已久。 无论如何燕无师非要跟着，沈乔也拿他没办法，在尚未弄清对方来意之前，总不能自作主张将他拦在外头，平白为碧霞宗树敌。用完饭，伙计带着三人去看房间，房间倒真如东家所说的那般布置雅洁，不说沈乔这般随遇而安的，连宇文颂都露出欢喜表情。看在徒弟的份上，沈乔觉得在此栖身一晚也无妨，宇文颂早早被催促上床歇息，燕无师却拉住了沈乔。 哎，来下一句。 贫道棋艺不精。 那是你眼睛坏了，还能自己与自己下盲棋吧？ 没想到他记得那样清楚。哎，罢了罢了，下便是了。江。燕宗主承让， 你我水平相当，此次不过偶有失误，总得让本座也有个赢的机会，方才公平。 好吧，那便再下一局。 第二局，沈乔败给燕无师，但这次的棋面比上回更险，几乎仅有一子之差。沈乔蹙眉看着棋面，只觉其中仿佛有些古怪，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。 我不过是占了先手罢了，这次由你开局吧。 不下了，输赢乃兵家常事，一胜一负正好扯平。 这棋局也如剑道，不知你可悟出什么了？ 恕我愚钝，看不出来。 再下一局你好好体会，一进一退正如挥剑对敌，一通则百通。 沈乔对燕无师武功上的见地素来还是很佩服的，闻言就答应了，果然更加认真地对待起来。燕无师心说这可真好骗，随口胡诌的也能信。第三局两人终于战成平手，此时乌黑一片的天空终因日出而染上微微金边。沈乔盯着棋盘端详了半晌，忍不住道， 听说棋面如战场，可以读尽人心与兵法，但我却看不出这其中与剑道有何关联，是不是你故意诓我？ 当然没有，你误会了。 我可不会承认，只是觉得你苦苦思考的样子十分有趣。 那能否请燕宗主 将你领悟到的告知一二，好让贫道也开开窍。 天亮了，本座去叫醒宇文颂，玉不琢不成器，他该练剑了。 这 吃罢早饭，沈乔带着宇文颂上山，燕无师则始终不远不近地坠在后面，左顾右盼，意态悠闲。碧霞宗遭遇大变之后，门中人手甚少，还需在门派四处布防巡视，连个在山下设哨岗驻守的人手都抽调不出来。沈乔一路畅通无阻，及至快要接近山门时，方才看见一个人影提着剑走来。 不知何方高人，驾临碧霞宗。沈道长，是您啊。 元白，你武功又精进了，真是可喜可贺。 多谢沈道长夸赞，您快里面请，师尊和掌门师叔他们都惦记着您呢。见您阴虚这么久没有音讯，还找人打听您的消息，听说您在长安力敌合欢宗两个长老，将他们避于剑下，碧霞宗上下都高兴得很，您真是厉害啊。 范元白是岳昆池的徒弟，自然也算沈乔晚辈，直呼其名并无不妥。沈乔当日与昆爷一战，碧霞宗众人亲眼所见，对他的本事也清楚得很，所以听见沈乔这样一说，范元白反倒越发高兴。他平素在外人面前不多话，跟人相熟了之后说起来却有点没完没了了。沈乔笑眯眯听着，也不打断他，由他说个够。碧霞宗弟子少了许多，人心却变得更加团结，失去了很多，在经历悲伤之后，大家脸上反而洋溢着笑容，彼此之间也越发和睦。一路上他们遇见的碧霞宗弟子只有小猫两三只，但沈乔对碧霞宗实有力挽狂澜的大功德，众人见了沈乔俱都与范元白一般反应。因沈乔面子的缘故，燕无师和宇文颂跟着他一道上山，也没受到额外的盘问，只是燕无师的容貌过于耀眼，难免接受到许多好奇的打量，对比之下反是宇文颂不太显眼。赵池莹正好在与岳昆池议事，听说沈乔回来了，忙亲自出来相迎。魁为多日，赵池莹风采如昔，她容貌算不上绝美，却是清秀佳人，一派掌门的身份使得她身上多了有别于寻常女子的雍容大气，这份气度连在合欢宗宗主袁秀秀身上沈乔也没见到过。 沈道长总算回来了，泰山位于东海之滨，距离长安千里之遥，消息传递得慢，你在长安城外以一敌三的事迹我们方才听说不久，尚且为沈道长的风采所倾倒，没想到说曹操曹操就到。 我这一去就是许久，丢下十五在此，给赵宗主和诸位添麻烦了。 沈道长言重了，十五是个好孩子，小小年纪便学会自律，无需旁人督促，每日天未亮就与碧霞宗众弟子出早课，勤学不辍，日日如此。 啊，那便好。 沈道长。 岳长老，许久未见，别来无恙。 沈道长且先不要顾着叙旧，不知与您一同前来的这两位是、 一位是幻月宗燕宗主，年幼的这个叫宇文颂，是我自长安带来的孩子。 燕无师，燕无师， 从长安而来，又姓宇文，只要听过沈乔力战合欢宗，在千军万马中将宇文氏遗孤带出来的那一段典故，便不难猜出宇文颂的身份。不过众人的注意力却都被他的前半句话吸引了。人的名，树的影，这幻月宗宗主的身份一亮出来，所有人的反应便都是心头微微一震，看向燕无师的好奇目光顿时变得复杂起来，有敬畏，有忌惮，有震惊，还有不敢置信等等，不一而足。碧霞宗弟子大多没亲眼见过燕无师，可并不妨碍他们听了许许多多关于燕无师的传说。对他们而言，齐凤阁和崔游望已经近似传说中的人物， 而一个几乎能与这两位打成平手、势均力敌的燕无师也快要变成传说一般的存在了。在这样各种各样的目光审视打量之中，燕无师负手而立，表情放松，并未有半分不适，显然早已习惯了。沈乔下山救人，这中间经历了种种跌宕曲折，赵迟莹有所耳闻，但毕竟离得远，知道的不是很清楚。他没料想沈乔去救个人，竟连人都给带回来了，当下惊了一会儿，方才回过神，拱手道：“ 啊，久闻燕宗主大名，在下碧霞宗赵迟莹，恭迎燕宗主尊驾光临。只是门派寒微，若有招待不周之处，敬请海涵。” 赵宗主持事公正，门风严谨，我早有所闻。一路上阿乔对赵宗主亦是赞誉有加，今日亲见果然名不虚传，希望我的贸然造访不至于令赵宗主为难。 这应答蛮正常的吗？ 以赵迟莹一派掌门的身份，对燕无师态度已称得上十分郑重有礼了。毕竟燕无师喜怒无常，名声在外，赵迟莹也不想因为细节上的失礼而惹得对方不愉快。但燕无师能如此得体的回答，不单赵迟莹意外，连沈乔都有点意外。此刻燕无师面带微笑，温和有礼，全身上下都散发着好说话的气质，看不出半分魔门中人的嚣张妄为。只是这阿乔的称呼似乎有些过于亲密，沈乔听多了也就麻木了，旁人觉得怪怪的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，直到沈乔与幻月宗宗主的关系非同一般。既有如此好的开头，接下来就顺畅多了，彼此见了礼，各自落座。十五听说消息之后跑了过来，师徒相见又是一番感人景象。 师尊， 十五， 你可算是回来了，弟子好生想您。 明明年纪比我大，怎的言行举止比我还要软弱，这样依赖师尊几时才能自立？ 十五如沐情深，不避众人，直接扑入沈乔怀中。沈乔见他长高了些，也甚觉欣慰。宇文颂在一旁打量这位未来的师兄，好奇之余却有点失望，觉得十五过于娇弱。他却忘了自己刚离开长安那几日心中惶惶，每晚也是要看到沈乔的身影才能安然入睡的。这厢十五正与久别重逢的沈乔倾诉衷肠，那边赵迟莹也有事与沈乔商议。 沈道长，你回来的正好，碧霞宗如今人丁凋零，急需收纳新弟子，我与师兄二人正发愁此事，不知沈道长能否帮忙参详参详。 宗主，沈道长一行刚到，风尘仆仆，想必甚是辛苦，是不是略作歇息在意？ 师兄说的是，是我心急了，先让元白带你们去歇息吧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